《牛郎织女传》第五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7月2日，《牛郎织女传·朱明氏》第五回，金牛星下凡救金狼。恶马氏存心害小叔。话说金狼被马氏正在痛打痛哭之际，忽然来了一人：“你倒是谁？”原来其兄牛金城由城内回来，闻得内厅喧吵之声，急忙大步奔入，见马氏揪住金狼毒打，上前将藤条抢在手中，便向马氏打了10余下，把马氏喝开一边，然后拖过金狼立在身旁，待他擦拭血迹，又命家人打水来洗净，穿好衣服，叫他吃饭。金城怒犹未息，一手指着马氏骂道：“你这泼妇，良心何在？时常毒打幼小之叔，今日不知何故又遭你的毒手。幸我今日回来，若非我来，你岂不将他打死？自此以后，如再故为。”那时定不同你甘休。马氏被丈夫打骂了一顿，满脸的羞惭，停了一刻，方立起身来， 进内房去了。 金城又问了家人几句，方知金狼被风筝跌湿衣裳被打，也自感叹了一回，坐在厅上自己思想：父亲一命，嘱我好生看待幼弟，不料不贤之妻凌虐于他，真正令人可恨。今幼弟年已8岁，可以入学读书，以免时遭残害，或者得受师训化，至时既可以开通，又可以脱离汉服之手，亦免我内顾之忧。想及至此，主意已定，立起身来，四处查看家情。过了几日，寄托伶人请了一位秀士，姓任，名孝凡，在家教读。京城即命家人收拾前厅东书房3间，打扫干净，择了黄道吉日，正是初秋7月的天气，请了先生到家教金狼读书。任孝凡做锡兵颇有经验，金狼也甚聪明，师生互相亲爱，读了一年，四书过目不忘，聪明无比。自从那日被京城责打马氏以后，又命金狼另居读书，虽然仇恨在心，不敢再下毒手，但夫妇之间不免发生不睦之态度，却也不大妨碍。到了4年，金狼年已9岁，读了1年书籍，加之先生训诲， 至时稍微开通， 无如金狼的难心未满，不能脱离苦海，忽然教师染病卧床不起，未几去世。京城又花费了葬殓银钱，了结丧事。自此金狼又无先生教读，虽自己聪明，也就半途废止，不免陷入于苦海之中。京城不在家中，衣不得暖，食不得饱，早晚打骂在所不免，京城岂能保护周全？金狼受难，暂行暗下。再说太白金星，那日驾云行经河南地界，见金狼这番情形，发起慈悲之念，往北斗星君处公事已毕，返天庭至通明殿玉帝驾前复旨，奏道：“那年陛下命臣送贬第12金童下凡投胎，臣昨日驾云行经此地，忽见怨气通天，拨云一看，使之金童备受折磨，虽金童应受劫数，诚可怜可悯，臣特奏请圣上赐解脱方法，不然恐遭其扫毒毙，无可挽回。”玉帝闻奏，欲道：“第12金童那年下凡投胎，至今方有9岁，须到13岁方可圆满超生天庭。卿既有怜爱之心，又恐其嫂独臂，卿家有何方法令其解脱吗？”太白金星奏道：“陛下既发慈悲， 陈旧陈奏挽救之法。京城家中有聘牛一头，刻下腹怀绝牛，准于明日生产，陛下可降旨，命金牛星下凡，托付牛身，使其产下，可和金童作伴。有患难之处，金牛星自然报告金童，即可免性命之虞。玉帝闻奏，点头允许，降旨道：差卿往斗牛宫，命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，以待金童难满之日，金牛星可以化身脱离，搭救同上天台。降旨已毕，玉帝退朝回宫不提。太白金星领了谕旨，退出通明殿，走到朝门以外，驾云而去，一路由东而西，经过天河东云锦宫旁，直往无尘大道。至斗牛宫前，下了云头，进入宫中，至西廊下会见金牛星，面宣谕旨。金牛星不敢违旨，遂别了天神天将，携带天书宝物，随同太白金星出了斗牛宫，同行驾云，直往南天门。出了南天门，直往河南地界，到了洛阳县牛家庄上，拨云分别下去。太白金星自驾云头回天庭，复旨不提。且说金牛星带了天书并宝物藏在身上，下来附入牛身。那牛正在临产之时，将欲产出，金牛星已化魂入魄于牛身。月书诸君博问在下编辑之人胡言乱道，那金牛星既下凡投胎，何以携带天书宝物？难道化作牛身，尚能施用天书宝物吗？诸君有所不知，神仙举止，凡人何能识破？那可与人见闻。即如人犯天条，欲做隐恶之事，忽然半空之中霹雳一声，恶人立时殒命，又不见神仙的踪影，可见神仙行为天机奥妙无穷，凡人安能得知？闲言少叙，再说小牛产下之后，牛金城忙命家人带牛洗浴，即看待老牛等事。以后老牛不久亦生病而亡，但剩下小牛一个。那小牛渐已长大，能以耕种田园，能知人事，又能言人语，那牛说话却只对金郎一人可言，对京城众人概不出声。自金郎废学以后，又过了一年，无事可做，无书可读，每日受其虐待，说着令人闻之酸鼻，听之伤心。正是吉人自有天来相，苍天不加悔罪人。马氏见金郎已经10岁，不准京城再请先生与他供书，叫他终日牵牛牧羊，上山放草。金郎不敢不遵，只得牵牛上山，静牧耕牛。那牛颇知人事，见了金郎之面，似乎故旧一般，摇头摆尾，喜悦形状。到了山上，任金郎坐卧玩耍，并不擅离左右，早随金郎而出，晚随金郎而归。马氏以金郎做了牧童，更加视如猪狗一般，命金郎日里上山牧牛，夜里牛栏内同眠。金郎也不敢违抗，只得依从。一日晚上，金郎睡在牛栏内，将至半夜，正在浓眠之际，那牛已足踢醒，只闻牛言道：小主人，金郎醒来，我有言向你说明。金郎被牛角踢醒，唬得魂不附体，怎的牛能说起话来？又听了那牛说道：金郎，你明日午饭之时有性命之忧，我故把你踢醒，告诉于你。金郎诧异道：你何以知吾明日午饭之时有性命之忧？请道其详。那牛回道：你明日回府吃饭，你嫂特制药面，你兄进城未回，正好毒你，我已知此事，预先告诉于你，免你受毒。金郎道： 我嫂有心害我，故事真情，却不知你非人类，何以遇之？那牛道：我既在府上为牛，彼此主奴均有缘分，问我何以遇之？世人以畜类，口不能言，威耳可以贯听百里。即如我作人言，此不能泄露天机。你也不必追问，只靠谨记在心便了。那牛言弃，再不作声，便倒身下卧。金狼见牛如此，自己仍卧一旁，思来想去，终始不明。祭嫂害我，牛能预知，牛依人言，甚为奇怪。若知明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五回完。